多少平淡日子以来的夜晚，你曾是我渴望拥有的期盼，还多我分手的记忆，仿佛越来越远，越来越长，越来越多，越难以抛开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齐秦的经典老歌《狂流》，收录于1986年发行的专辑《狼》当中。羽泉曾经在《我是歌手》致敬齐秦专场当中翻唱过它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《千年阙歌》，我是于云。继续为您送上的是邝美云的经典歌曲《你永远不会懂》。 有人告诉你最近的我情绪变阴晴不定，你说习惯刚认识的我像阳光一样开朗不知忧愁，你说你把我当作朋友，总希望我能过得快乐，却从来不问我变的理由，难道看不出我的感受？你永远， 你永远 不会懂， 不会懂 我的忧郁是因为爱上你。我背的背的，你永远， 你永远 不会懂， 不会懂 我没有勇气告诉你。

有彩虹，星辰汹涌，长发扬起南风。宛如丝丝琴弦浅浅的撩动，